品精华，生信。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粤剧《珍珠塔》。在剧中，陆锦花扮演方清，吕瑞英扮演陈翠娥，金艳芳扮演方朵花，吴天芳扮演陈培德，张东珍扮演彩萍，任丽华扮演方本。这是1961年的录音。 阿燕子，我有一事想问。我知你母亲可能与你攀亲， 上帝， 我今朝日子严格啊！你表弟你这是路线来往，还与燕子可相当？ 我的母亲是燕苍， 小的并不临终的，爸爸。寒夜凤凰难成对，定夫月子不相当，故地休要来情绪，只怕日雨无红啊张。我有今仙女做东方人，什么蝴蝶有门啊当，谁梦寐一续婚姻，此事万须须商量。 贤侄子，老爷请客相许，你不要忽略这匹美衣。 我商量什么呀？我是比得大当老母娘，岂能够只在他乡日子长？ 贤侄子，姑爹不是你的真丈吗？ 故地可算得你真丈啊！今日故地请客婿，你回家禀明母亲有话方便。 表弟终身之事需要慎重才好。迎亲上学迎宾礼，怎奈我囊中空空无分文啊！况且百年大事难绝，中间万少一枚分。 这两句话倒是有了商量了。凭你嘛，谁敢不杀杀男人嘛？喏，天喜欢命，我喜红丝做牵引。绝苦老公千足根，大面下马老花粉， 这叫做一日不把儿子，我女两家其实帮不外面，这还是一门有了吗？ 是啊，小子子，老陆从你做过媒人，今天晚上第一次面，你是应该答应的了。 即使是小人全权答应。 既答应亲事，晚上怎么全牵儿子啊？ 是啊，快过去见过永福大人。见过永福大人。 有在上小人。有大人在上小弟辈。 好报告，他来见过姑爷。 是， 见过姑爷。 放饭带马 真去 哪里去？ 家家 要不是不去的。 姑爹家里不去，要不家里不要去。 小弟早已是夜不归不来相迎，恨天子不早用小弟告辞。 慢着，娃娃没有讲我你。他自己是放心得下， 不谁大呀，人家娘的叫帮本专人鱼他。啊，也行呀、啊。 此君上马边相见，举手感谢多子云。 小姐明别不惊飞，这不留你大兴去。 哎呦，管不管你是要接招来， 小心记下了永无轻为。 小子人得老奴送你一程。 哦，天文地动，老人家在路上多有不便，不送你吧。 啊，小子人，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的，一切手下转这路费。 这是死的。 No,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老奴乃是皇家的中国，也是政府的国家。你小子是用来保你长大，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收下，这里面太过分了吧？啊，那他的仁义你要例外的，例外的。 此次难为你老人家了。 这就是啊。你要保重啊， 有不轻为， 也是一路珍重。 曾记得你 生于方家月圆村。 为什么天天把你高为大？

还没洗啊？ 哎，伊还没洗，伊这越活越好了呀。 黄金之舞啊， 伊这已经大不相同。 哎，这已经是大不相同了呀。 破坏组织滚了啊！ 哎，组织滚了。 啊，组织滚了。 哎，组织滚了呀。 老夫人，伊是前面做饭，擦擦擦， 后面鼓声，蹦蹦蹦， 走了个三频道了啦。 哦，走了个三频道了。 哎，走了个三频道了呀。 哎呀，我啦早就料到个。放假呀，祖上有德，我少娘是娇子有方，要是个老骨头龙哎，吃饱了。 哎呀， 哎呀，我一说话，那一位的门一个，我是芬芳阿桑，你我是在南亭盘住啊。 老夫人，伊是芬芳阿桑。 哦，芬芳阿桑，哪一桑啊？ 恭喜桑爷。 恭喜桑。 嗯， 哪一道呢？ 老夫人，侬到猜猜看。 老夫人，侬到猜猜看。 我猜猜看。 嗯， 道台当中嘛，大饼个叮咚，并没到。 不是个。 噶么多两道。 也不是个。 哦，油茶道。 哎呦，一个不是嘞。 哟，这是啥个道呢？哦，一定是师傅道洞嘞。 哎呦，老夫人啊， 侬也猜也不对嘞。 搿么是啥个道啦？ 老夫人，是个龙。到啦！ 哦，龙虎道， 哎，到呀！ 哎，恭喜嘛，这有龙虎山，哪里来个龙虎道啦？ 老夫人，是龙虎山上的道观， 道观， 哎，道观噻！ 哪是个道观？也会得擦蹦蹦，擦蹦蹦，最光武闯出道心来 呀！最是光武闯出道心噻！ 我早就料到了呀，放假了，祖上吃的上出这个麦袋子生了，老糊涂，偏偏把俺们去西北各种那个穷鬼，一个意思呢？ 老夫人，你是头大脑冒，身聪明脑棒， 手里还拿着毛竹东嘞。 你在哪里啊？ 你在哪里呀、啊？ 不过去叫一进来。 啊， 妹妹，生我有情。 晓得。 哎。去外家找面孔来接我了，气死我，气死了！这 王大爷，听我， 来啦！ 姑娘在上，小子。没家教， 姑娘不说求心比 这宝贝呀、啊，能亲手亲手啊！ 姑娘在上，哪有小子的所谓？ 哎呀，与我要门嘛，能只管手动， 此次都谢了。 那我们说话， 老娘、哎， 方大爷来了嘛，你该早来通报。个丫鬟娘老夫人头顶香盘来出挖鬼节，个挖鬼节来子，非要与别人家讲我是重复欺骗噶。哎呀，这宝贝呀，这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处嘛，你千万不要见光。 姑娘言从了。 去年来的辰光可怜大小，今朝个来是红光满面，转又转向了茶又茶香。红云三胖， 老姑娘， 你去年在此特此大宴，走过到襄阳，无官不见姑娘，今朝个来可以上道里动了。 老婆，你是够呛呀！ 哟，要小心点个，小心点个。要知幸福事，但听口中言，让我仔仔细细个去盘问你一番。 一直走天啊！ 娘来，都只为么鲁女百姓张铁口，他是我们一世定能灭三啊贼，小灯苦与大灯苦，我用汉从三生贼。 你晓得我小家来我混来了呀， 这叫穷心离胎了，失心高照。听得我那起来是当真没做过， 当真没有做过， 古人没共鸣， 古人没有共鸣啊。嗯， 那我没做过嘛，那姑娘来了花厅把酒，可不是彼此取笑奴才， 小子早是不管当啊！ 再夸 老夫娘， 吩咐去火厅出起酒宴，等方大爷明日告终子再请。 晓得得。 我要跟我出上辈小头毛，你个干啥呢？你啥都好笑啊！ 我在想你姑娘啊。 小么姑娘做啥？ 小时的娃娃没有讲话呢。 啊！ 哦，侬还没讲完啊？讲完侬再讲下去呀。实在之言乃是张铁口所讲，小时么却请你听信，因此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完婚，这叫做大灯苦之友。哎，小灯苦啊， 我出上半真半假，不要整个做活动了。 这么听侬讲大起来，侬还是做只官了咯， 是一个小小的官。 哎呀，我的呀，那你讲做啥？哦，是大做大做。 哎，陈女士呀，我看侬一定是做是大官的噻，大官做了哪？ 姐妹为啥还要蒙骗你？姑娘有病 啊！搁着坐了那个，坐了那个。 借梦是穷，你相聚不是千里与子情，晨梦姑娘你胸叫李子分发去共阿明，不应中毒女大道，强去包浪难杀人，直到名上一乡地，才知道么这次逢生与救星，来了江西必用心，得救小人上京啊城。 这宝贝呀，始终那在这胸啊心， 不是年年 牙牙把关啊一，保佑我宝贝这一次逢凶化吉的功啊。 出了去再做不做官，还不晓得他嘞。阿亲啊，这么能与我们慢慢讲，再讲不起呀、啊。 姑娘，请听。 啊，好个好个，能说这么讲，这么讲。 你不曾为儿有理，马蹄踏遍寒花城。七篇文章三张饼，今天传入苍心明，天子门生三丁家，上元节的爹放啊亲。 哎呦，恭喜这你子，恭喜这你子呀！ 恭喜大爷，恭喜大爷。 男命造女是要有家三年来穷林富业的呀。 是啊，行军是三百名，哦，纷纷齐出五丈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我百年平。也去无穷啊灵 啊，好在好在我这关都能搞爱我忘记把我个这宝贝接风在红颜三花 对呀，老妹 那只有一有的八号的话 我做个有理啊， 是我的呀，哦嫂正被上号的军过来困在草原宫啦。这宝贝哟，这姑娘的是老早就看菜，侬是有志气的啦。喏，给你只能跑出来运动。姑娘是越想侬越有志气，越想侬越会出山。我赶快叫那个姑爹一马再到九松亭。那个老糊涂啦，你万不肯来嘞，我没办法，只好叫放风老总管。阿得气个啦！好的好的，今朝总算能告终回来的，这宝贝呀，请到火厅去用酒，火厅去用酒。 哎呀，姑娘， 小子的娃娃没讲完呢， 还没讲完啊！ 娃娃长得很美， 咱们能慢慢个再讲嘞啊！ 三公喜人今人上，红颜于是聚三针，再有十秀当情日，无言乱语马大人，天子何人生愁怒。 可创死气这样 死啊，将方清各自万象为死命，因此我方清万事去方清啊，莫奈何我流落江湖长道啊。 受伤了，刚不是半日天晚是个为什吧？可能是的，可啥事体还不好才才便便嘎嘎嘞？可不一些走过一些不走过，还弄个老太婆混头混脑的在。叫一唱一曲逃进来试试一个真假看，可能孙大雨不接班，莫非真的为他唱逃进了？ 是啊， 咱们能唱一曲不姑娘听听歌， 姑娘要听小子真管先曲啊。 非要紧哦，非要紧哦，能唱得好我重重有赏，唱得不好这姑娘跟老姑娘分为了接管了。 姑娘要听逃进小子有个规矩啊， 好今晚有规矩啊，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 啥个三不唱？ 一不唱见首府七品之人不唱， 你不唱呢 见王娃根本之人不唱， 三不唱呢 见不进天亮之人不唱。 哎呦，听侬个道今晚有嘎许多规矩啊。 哎呀姑娘，这叫做三不落场有规矩啊。 嗯，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曲道尽。 姑娘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姑娘要听嘛，小子管不受命啊。 怎么能快点唱嘞？ 你听上， 这老不一族吓上我。 这雨姑一唱，可以唤醒世界名利他。这结拜一香哦，可以提醒苦海梦中人。 好好好， 家的，那么明白大嘴，要服个一年半载了，哪里会唱得嘎个又白又矮？我看这个畜生啊，苦相出嘴。我去叫个老糊涂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 来人啊！ 哎，老夫人， 去去老爷来，我放大爷来个。 小 娜。 哦。 哎，老夫人，老爷来了， 请进来啊！ 有请老爷。 嗯。啊，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啊。 嗯，是我请侬来的。那我请侬来了。来看看侬，一毛钱到举送的米，也许总是个宝贝女婿来动在侬。 哦，也是的，来嘛，哦，起来，起来，起来， 一往前走。 哦哟，又去啥子了？侬哪跟我说动？那，侬个宝贝女婿啦，学得一身好本领，唱得一首道家的苗曲，请侬来听听的。 哎，不听也罢。 哎，要听个。 那么大家听 好个，哎，男人好唱贼啊， 又不唱也罢， 嗯，一定要唱个。 此次演戏，你与我大胆的唱。 是小的高声。 岂不人夫啊，苏秦兄啊，有大志，命不精神不回事。 老夫人，你可知道苏秦的故事吗？哎，可怜苏秦啊，当初得不到功名，全家人都困他不起呢。 我听得懂的，用不着用来假设侬不说懂。 哦，那么也是何来的？ 到雨来变了情，穷苏秦成了富贵人，落魄风下为家追啊，啥事忙完了一家人啊，对应少丢丁香本归人。这里定啊，怒意没消，急速无尽啊！出台世界万亿，苏秦上，自身一山不成器。 唱得好啊，那么演戏你再唱一曲。 怎么唱？我不要听这。 你不要听，我要听。 不要唱， 一定要唱，再唱一曲。 寒声声，十里秋，四鬼坐牙当刘兵，骑兵爱不困人情，十里乡人热苦寒。 别个会唱个几句道情呀？哦，修改了什么的姑娘仔？ 是啊，也许你忘到孔妈子说理念外些，怎能顶上姑娘我们镇长？哎，这是荒唐荒唐啊！ 老夫的姑娘仔我都还中听了。 啊，也许你还不向岳母大人赔礼去 啊？哎，别别叫，老夫的。啊，等到于氏千金，真的是不个这个穷鬼啊！可是好玉了荒，叫了好货车的女风上贼。 老夫人，天天美好贼。 我说的啥？找不 哥已经跟两头牛了，还吃三个头没去啊？ 我看你呀，真是牛眼不识宝。 侬龙眼，侬龙眼识宝，识得哪个宝贝？哦，识得哪个我宝贝啊？喏，女婿不唱道情，能做道士不？侬跟他有多亲什么？ 老佛爷晓得老叔也是接档子来，接着王爷。 那个叫老吴东啊，侬今早上把我当太根们穷亲，我不肯关心侬的。 怎么？ 你还要探亲啊？自然要探亲了。 那么是我探访人， 只要侬肯探访，我当然有办法叫一下离婚探视过来。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 不肯写我吊起来当吊当别下我脱衣服下。 是的吗？ 是的。 当的 当的。 好，此次用我拿假发来， 多假回来。 夫人，我当的嘛 呀，当的， 不是我行。 哎呀，怎么回事？我怎么没有？好 好好，小姐请来。 哦，也希望有何才之有啊？ 小姐一得中留名上人，清风七上监察女士。 我在园中早就观察来了。 娘娘， 让你表弟得送对名上女，七分为七上监察女士。 表弟，怎么安生子他不应中毒女道，自他北京。 表弟放心，自他一位到我家来了。 是我未到你家。 那蒋生接了你的子他回来啥文明白哪位来的？ 原来是吃了。 想不到。 听众朋友，越剧《珍珠塔》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珍珠塔》。 敲棒银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梦雪景一相问，无宿命应更疼。相更不安逸，悠然切了秋门，开下落门了一天，原来是滚家土生。雅琴的心诉尽残连了青菜大成，一宿命无福比肩，还要来做那群家母们，我的娘托本多仙安东，我就将去把身存，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托本多一战，真心很乱，他本是我的养父大人，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偶尔然才投进他的府门，他与罗子路去，本是个一世同人，郎掌心他不肯，翻眼不把人问，往昔同体无悲足啊，我依然拖穿了一战，有心相见和往昔同，可怜我力量又笨难，往昔同对他铁石，是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身上有马 八分恩恩，人不得那动念时光，冬天西当无处把身恩存，那一天接受三世门安慰，花悬梁月把我的命定算，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你的福前去有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做书生户啊，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亲家带我的恩恩典，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王学吉本有国书人。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Yeah. 你妈把你家的女儿生的硬，我的 Oh